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李玟在1998年三月对好心情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颜色》。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啊，大地上的这个色彩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就好像是这个大自然把这个调色板打翻了一样，很多地方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色彩斑斓的景象。那比方说在南方啊，这种油菜花海就会给你眼前一亮的这样的一种印象。而且不仅仅是说视觉上的冲击，会让你从内到外都感觉到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张志成2011年《你爱上》的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寂寞有罪》。 为了谁，为了谁，一整夜不肯睡，有所谓，无所谓，爱上高烧不能退，以为青春就像永不结束的误会。谁笑过，谁闹过，谁为谁流的泪，买过醉，吃过亏，人生第一次的心碎，还以为无路可退，却已杀出重围。过去的时光凝结成一座纪念碑，亲吻过的嘴，送过的玫瑰，岁月因此甜美。谁为谁流的泪，买过醉，吃过亏，人生第一次的心碎，还以为无路可退，却已杀出重围。过去的时光凝结成一座纪念碑，亲吻过的嘴，送过的玫瑰，岁月因此甜美。自己多几次心 有的人其实会蛮享受寂寞的，就是会在这种很浮躁的很喧闹的生活当中会很渴求一个这个独处的时光，让自己去和自己的内心来对话啊。这是张志成带来的一首歌曲《寂寞有罪》。尽管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有孤独，会有寂寞，但或许你把它看成一个和自我对话的一个小空间小过程，我想应该也是能够安然度过的吧。 SHE 2004年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对号入座》，这是收录在他们的专辑《Anchor》当中的一首歌。 诚信历百年，三月一日至三十一日，百得利亦庄奥迪十五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啊！老公，他好棒啊！

管在何方。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费玉清1984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梦驼铃》，很有沧桑感的一首歌曲，也非常的有年代感。那我记得张明明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谢琳娜姨的歌声。现在很多人说到谢琳娜姨可能会觉得有些陌生啊，但是当年在这个红星生产社所推出来的这个歌曲也好，歌手也好，她应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位歌手了。我们听到的是谢琳娜姨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解脱》。 Yeah. 谢琳娜也在1996年，谢琳娜以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解脱》，自由自在的印象啊。有的时候呢，释然也好，放手也好，再或者说在内心悟道也好，你都会有一种这个身心俱佳、来去自如的这样的一种印象。我们经常会说，千般跋涉，万种找寻，其实最重要的不过是一颗平常心，以平常心来对待人生，人生无处不是坦途，无处不是自由自在。黄安1994年《旧姻缘》专辑当中带来的歌曲《样样红》。 我最爱你爱你，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 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中国新闻网消息，据北京市教委介绍，2017年六个城区将启动加大对一般学校的精准扶持，在每个城区至少选3所普通校和优质学校合并或集团化办学，2到3年内在城区新增25所优质小学或9年一贯制学校，把辖区内最薄弱的学校并入优质教育集团或与优质校深度联盟。同时，城六区还将启动支持近郊、远郊区办学，帮扶15所薄弱校。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起除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项目外，北京所有中小学未经北京市教委同意不得到外地办学，各中小学不得与房地产商合作办学。北京青年报消息，今年1月，八宝山殡仪馆成立本市首个 3D 打印遗像修复工作室，逝者家属只需提供一张逝者正面照，即可用 3D 打印技术直接还原逝者生前的模样。据民政部101研究所工作人员介绍， 3D 打印技术是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是将计算机设计出的3维数字模型分解成若干平面切片，由 3D 打印机把粉末状、液状、丝状塑料、纱等可粘和材料按照切片图形逐层叠加，最终堆积成完整物体的技术。而八宝山殡仪馆 3D 打印工作室是民政部遗体防腐整容重点实验室，也是科技应用于殡葬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奥之旅绘声绘乐，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快另有个结果，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任一番间隔，都怪我太执着，却也并不会那是谁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儿落，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吗，收获那是自以为，不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我的经典才充满后悔， 尽快另有个结果，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任一番间隔都怪我太执着，却也拼不回那撕碎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儿落，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活得今天才这样狼狈，付出等于收获那是自以为，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活得今天才充满后悔，短暂等于永久那是自以为， 刘德华在1999年《人间爱》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都怪我》。爱到天各一方的时候，回过头来看，原来有好多事情当初都是自以为是，都是判断错误。蔡幸娟1990年《是与还是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舍不得分离》，是今天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北京时间